係啦，咁啊，台長啊，咁個我哋都講咗我哋呢度嘅生活啦，你哋都可以一路分享。不過都想問下你啦，嗱，作為你遠道而來嘅，即係我哋嘅嘉賓啦，咁我想問下，當你哋即係見到我哋呢一啲地，即係本地嘅香港人咧，你又對我哋有啲咩嘅期望或者有咩指教？ 唔好人指教，即係如果唔係嗰次你打電話俾我咧，或者你 email 俾我，我冇發過嚟嘅，真呢個係真事，係好倉促嘅。咁但係我嚟咧，其實一個好明顯嘅目的嘅。就因為咧，我琴晚已經同你哋食飯時，我都即係約咗講過下，就係咧，因為而家係香港係面對一個前所未有嘅唔係單純政治嘅挑戰，係一個文化挑戰。係香港嘅文化可能喺呢未來呢幾年，大家唔好覺得我誇張，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可能會出現，係成個文化係淪陷。咁我嚟嘅澳洲嘅原因咧，就係、是。除了我哋要即係講俾聽香港而家最新發生緊嘅情況之外咧，我都想喺海外嘅香港人咧，佢哋要開始有個自覺，就係好多你哋喺呢度嘅文化，喺你哋呢度嘅歷史咧，係需要開始保存。因為如果香港嗰度個文化係出現一個好大嘅改變，或者係全面嘅淪陷咧，我哋剩低嘅咧係其中一個係仲可以作為一個歷史嘅記憶咧，就係海外香港人嘅經驗，同埋佢哋嘅奮鬥嘅歷史。 嗱，呢個咧題目又好大，咁啊責任亦都好重啊。咁我想問下小飛啊，你有咩建議？嗱，你有咩可以做咧？你啲仔女細好啊？ 嗱，我搶住你答咧，因為咧呢個咧，即係頭先你講話好大，佢大亦都可以講話即係好即係一個好難去做嘅，但係細嘅亦都可以好易做。就是、你嘅仔女無論如何點都好，教佢講廣東話。叫佢學好啲中文。學好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要記得佢哋嘅父母、佢哋嘅祖母喺邊度嚟。因為我哋自己親眼見過好多第三代、第四代嘅，其實即係對上一代或者對佢哋最上一代，佢哋點解要嚟呢段歷史係忘然不知。大部分要嚟澳洲或者要移民海外嘅香港人，一個好簡單道理就係驚咗共產黨。咁我哋今時今日我哋喺香港，我哋就唔係驚啦，因為直接面對佢嘛。 都係我諗啊，驚啊，討厭啊，厭惡，即係厭惡一啲咁劣質嘅嘢。咁小飛俠，你係咪覺得任重道遠？ 其實我係對呢方面我冇乜壓力嘅。我其實好多嘢我都係覺得即係順其自然咁樣去做。我唔會話即係譬如我係一個即係比起我身邊嘅朋友咧，我算係一個唔係好嗰種家長式教導嗰種嘅啦。即係我係好同我啲細路仔咧係真係好似 朋友 咁樣，盡量係咁樣啦。咁譬如話講到話廣東話咧，其實我係好堅持嘅，我係即係我喺我嘅朋友裏面當中，我諗我係最少同啲細路講英文嘅一對家長。即係我第一有兩個原因，第一就係我英文自己都唔好，我做乜要同佢講英文？點解要俾佢聽我啲唔純正嘅英文？呢個第一原因。第二個原因就係話佢一定會識英文。所以我係唔需要擔心佢喺屋企咧係聽得少英文，所以我就只會同佢講廣東話。所以我兩個細路咧，我而家譬如我個女14歲啦，我個仔就10歲，我都係完全同佢講中文噶，咁佢都係明白噶。咁同埋另外我有一個原因就係話，我甚至好多時候我同佢講好多成語添。佢完全唔知道我講乜，當然，但係點解我會咁做呢？因為呢個真係自小訓練。咁我爸爸咧，佢就即係識好多成語啊，好多古文啊，好多歷史古仔。咁我好多細細個咧都聽過嘅。我最有印象就係咧，每次夜晚食飯喺香港，眼燈開得少咧，佢就話：做乜沈國懷咁啊？你哋咁，我完全唔知佢講緊乜。但係後來我就入咗腦啦，我話：哦，總之原來黑咧就沈國懷，我知啦。咁後來我學到啲咩咧？學到嗰個其中一個觀念就係話咧，有啲嘢你唔需要去即刻識。但是他聽得多咧，佢入咗腦咧，佢總有一日佢會明。而當佢明咗之後咧，佢就一世都會記得。係，係嘛？所以我而家同我啲細路都講，我有時都會同佢講，我話：哇，你成日搞到咁，咪講啲四字成語。咁我個仔就會問我：咁即係咩？咁我就照解釋俾佢知，我話真係點點點點點咯咁。咁可能佢兩分鐘之後就唔記得噶啦。咁但係我貪得意，我又咪講兩句咯。咁慢慢佢就會聽下聽下咧，佢就可能會覺得你好古怪，成日講埋曬啲佢唔明嘅嘢。 咁但係我覺得我會堅持咁樣去做咯。 係。咁啊，阿成仔咧，嗱，你又就嚟有個 B B 啦，而家就已經有個女啦，咁你嘅壓力係咪又好大咧？ 我都係同我同小飛又差唔多咯，即係我哋咁，我哋堅持都係同佢講廣東話啦，都要佢學中文啦，要學繁體字添啦。咁唔係淨係細路哥嘅，咁我哋身邊嘅朋友都係嘅，即係其實而家即係咁多即係 Facebook 啊呢啲嘅嘢嘅時候，好多嘢即係去啲資訊或者關於香港文化嘅嘢時候，你覺得真係有值得有價值去俾其他人都知嘅時候 ，share 出去咯。即係你刻即係用得幾多你嘅時間咧，撳一個掣啫嘛。咁但係佢哋可以唔睇，佢哋可以選擇唔睇，但係依樣嘢會 trace 喺佢哋 record 度，即係佢有機會有一日佢哋睇嘅時候，依樣資訊已經達到佢哋身邊。同人WhatsApp 嘅時候咧，我唔知點解好得意嘅，即係啲人咧短信嘅時候咧，好中意寫簡體字嘅。我每次覆我都係覆繁體字，我唔會覆簡體字，我就同佢講寫多啲簡，寫多啲繁體啦。係咯係咯係咯，尤其是我屋企人咁樣啦，佢。梳嚟梳去都係簡體字，我喂識寫繁體字，乜唔識唔寫繁體字嘅？喂快喎，喂快唔緊要，我又唔好急睇你個 message 係咪先？即係可能我遲啲都唔睇，但係你寫多幾隻字，你自己。而家我哋嚟咗澳洲咁耐，即係講真。 咁你話俾佢知，我唔識睇喎，不如你下次寫翻繁體字。 唔係，其實佢 知。識得睇正體字就識睇繁體字。咁 啊，係啊。 識睇簡體字未必識睇繁體字啊！呢個兩個咧就調咗翻轉。 咁啊，即係我諗我呢個堅持，即係第時細路哥嘅時候，即係佢細路哥嘅時候長大嘅時候，一定要學繁體字，睇中文書，睇繁體中文書咁樣。 咁你嘅志向都非常之遠大嘅。 做得可以做嘅嘢。 我想話俾你聽我嘅經驗啦，嗱，個仔又五歲嚟嘅，咁咧就佢。係非常成功嘅，係可以係完全寫一啲幾千字嘅文，係好少嘅嚇，真係。我同一樣嘅教育方法，個女就一啲都唔得。午餐肉個五字同埋個牛字都會分唔開嘅。咁呢個冇辦法，因為實在每個人嘅 talent 就係嘅興趣亦都有大嘅唔同。其實佢兩個語文都非常之好，但我贊成阿台長講，第一呢個係一個優質文化，我堅信呢樣嘢嚇。廣東話文化係比任何嘅大陸嘅文化都要優質。第二，我哋自己細個喺香港學嘅中文，雖然已經俾人叫做奴化教育，但我自己覺得係獲益良多，而且我一生都感激我自己喺香港所有教育，因為我受到中文教育，同時亦都有好多西方嘅文化嘅嘢，而造就呢一個我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本體。咁我亦都希望我啲小朋友咁。嗱，我個仔咧，佢五歲幾嚟，我唔想講佢中文點樣學啦，但係佢自己個好大特點，佢覺得原來。香港文化佢覺得好優質，佢五歲幾嚟咧，佢係狂中意，佢成日叫我翻香港買書俾佢咧，佢係買蔡志忠嗰啲漫畫，因為佢中文唔話識好多，但係佢居然可以睇列子喎，我話哇仔你都好叻啦，列子香港有幾多人會睇咧？咁於是喺咁嘅情之下，你阿小飛立佢講得啱，盡量做，慢慢做，唔好期待佢一日。你慢慢做，其實我細個，我個仔細個，我嘅教學方法非常之差，我一路打佢，一路要翻中文學，佢係一種好恐怖嘅學習經驗。不過後來佢好好遇到一個好嘅老師，咁我當然我一路都同我嘅仔做好多中文方面嘅嘢啦。咁我覺得有時天時地利人和啦，我會盡量。但係個女嗰度咧，我一樣咁多 efforts， 但係真係得就得啦，亦都不能夠強求啦。但係好似你咁講，我盡量我啲仔女全部中文，完全係好難。嗱，你哋而家容易啲，因為而家嗰啲資訊發達，喺廣東話用。我哋呢一代嚟，我二十年前嚟嘅時候咧，租帶都冇㗎，好貴，我哋唔會做。所以我哋呢一代人嘅下一代咧，大概而家係二十歲到咧，係唔識中文係好多。反而你哋又好啲咯，因為而家嗰個 communication 好啲。佢哋係連講都唔識講喎。 反而我好多朋友係唔堅持呢樣嘢，即係啲細路哥，譬如話佢哋反對啊，佢喊曬，我咁好啦，唔讀啦，唔學啦， 好多都係。 即係一個堅持，即係可能依一刻對佢哋係佢哋好辛苦，但係最尾獲益係佢哋咯。 同埋佢哋咧，好老實講，各位朋友喺香港喺全世界都，佢 enjoy 到兩種語文嘅快樂咧，你係可能係比你俾好多財產去更加快樂，呢個好重要。 但係都有個危機，因為咧，即係之前我哋林鴻昌都有講，就係大陸嘅隻手咧已經即係掂曬我哋嗰啲中文教育。 你知唔知啊，台長？係 啊，即係我哋嘅好多嘅中文學校咧，即係已經係好多赤化。 你資助佢啦，唔俾錢俾課本佢啦，資助佢啦，請好啲教師翻大陸學習啦，用簡體字啦，講國語啦，所以係好大危機嘅。各位，如果你哋揀中文學校或者點樣嘅時候，要非常之小心。 就連我哋嘅公開試都係繁簡啦，同埋即係佢哋係好好，即係簡體係一個好重要嘅嘢。 同埋啊，台長咧，我哋都想講下啦，唔係話香港人點樣特別叻，但係實際上呢度有啲華人或者有啲學者係非常努力咁樣堅持用中文，同埋堅持用繁體字，期間係我唔想用鬥爭呢個字，事實上都係不斷喺度作戰咗好多年。咁所以直至而家先係爭取到呢個繁簡並用，咁所以咧各位朋友，我哋大家真係要努力嘅。你唔堅守啲嘢就好憤怒，你睇見香港就知啦。一方面香港嘅人唔堅守，二方面黑手越嚟越深到入嘅時候，你又唔堅持嘅話咧，你好快俾人哋，我諗啊唔係淪陷，呢個淨係消亡。 咁台長，你仲有除咗之前分享嘅，仲有啲咩想喺澳洲度帶出嚟？ 我諗咧好實際嘅情況啦，就係 my radio 好缺乏節目，咁我問你麻煩你，如果做到，幫我做啲節目啦。咁個做嗰個詳情咧，我諗我呢幾日約啦，都同部分你頭先嘅朋友傾過嚟嘅嚇。咁我要做嘅原因咧，其實就唔係話純粹澳洲呢度，而係話咧，我哋希望個平台本身咧將佢國際化。喺海外嘅香港人，我哋希望能夠透過呢個平台咧，將佢連喺上，即係用英文嚟講 network 喺上。咁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就係話，我哋睇睇喺海外香港人有啲咩共同嘅地方，係咪大家到咗第三、第四代之後就全部唔識講廣東話啦嚇？咁大家起碼頭先你講我都先，我都會知啊嘛，係嘛？咁有啲邊人係堅持到呢樣嘢咧？我哋吸收唔吸收到個經驗咧？大家出到去能唔能夠堅持到自己個身份咧？定慢慢會覺得，其實大家同一個膚色嚇。或者大家冇乜分別，咁就人哋分離唔到，咁你自己仲要分開呢樣嘢咧？咁其實呢啲係可以值得大家去探討，係嘛？咁簡單嚟講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將香港個所謂本土論述咧，將個國際化。咁呢個做之外咧，亦都回應翻頭先阿蘇講個問題。嗱，譬如你講到呢個繁體字、正體，即係正體字同埋簡體字嗰個分別咧，其實我諗喺好多澳洲係講英文人知呢個分別。佢唔知道後面呢個 political implication 係咩嚟嘅？呢個係要你講，要你解釋俾佢聽，而且你唔係用中文解釋俾佢聽，你要用佢明白嘅英文解釋翻點解你睇落去兩隻字一樣嘅，或者冇分別嘅？點解後面原來有一個咁大嘅一個身份認同嘅問題？呢啲喺外國就算學者都唔知道。咁呢個係要靠你哋咧，好努力、好堅持，用好簡單嘅方法去不斷話俾佢聽。唔係啊，我哋有分別㗎，係嘛？因為講到尾咧。唔係話我哋自己呢個身份嘅認同，我哋自己閂埋門，自己去講我哋優質，係要呢個優質或者你呢種身份認同呢個分別，係要人哋都認同。包括嚟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人都認同。 冇錯，譬如頭先阿小飛入講啦，你認同我哋雖然望落去同中國人一樣樣，但其實我哋嘅 behavior 係唔同嘅。我哋係有公德心嘅，我哋係講禮貌，我哋講文明，我哋會爭取我哋嘅公義，亦都會爭取公道。但係我哋唔會掠曬地、瞓曬地喺度發癲。即係呢個係好重要噶嘛。即係我成日話喂，要發癲先升到級啊嘛，就做唔出喎。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一定要自己永遠係覺得我唔知叫唔叫名牌。我都自我感覺良好啦，但我話有啲嘢我一定係不能夠越輪前半步，我一定會做。譬如我啲小朋友，我哋都會急尿嗰啲小朋友，我一定要帶佢，最差都要去樹底。即係明唔明啊？即係小朋友細個，我哋梗係知道啦。我一樣臭個仔，一定係有啲嘢。同埋老實講啦，根本你暴露自己小朋友嘅 sex organ 係本身係一個，即係唔係犯罪都係一種，完全係羞恥。喂，羞恥之恥，其實呢個係中華文。族嘅一種嘅文化素養，但係有啲民族係唔知噶嘛，我哋要樹立翻出嚟，而且我哋同西方人可以講，我哋一樣有優質文化，必須要盡量喺我哋吸收西方嘅好嘅文化，但我哋堅持中國嘅好嘅文化，譬如我哋可以講我哋講孝嘅，我哋講回饋我哋嘅即係父母嘅，我唔係淨係西方人你知啦，母親節請媽媽去食飯，平時大家一人一份錢噶嘛，但我話即係你可以我哋尊重嘅，但係我哋話我哋就有時。咁我覺得我哋其實帶有自己覺得啦嚇，少少文化大事嘅作用，但係自己變稀唔好。 同埋我有個經驗就係話，當你做自己咧，其實你係會影響到人嘅，係真嘅。我有個經驗就係咧，喺機場咁面前係一個講國語嘅女人喺度大嗌叫緊離我諗即係好遠嘅另一個朋友喺度嗌佢。咁正常我哋嘅習慣就梗係走過去，然後叫佢噶嘛，佢就大嗌。咁我嗰個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我忍唔住啦，咁我就喺度樹佢， 咁佢俾我嘅反應咧係，我都有少少上班。 Okay. 他跟我講話，唔好意思。 嗯。 即係話其實咧，佢但係唔係因為我唔理人，而係我平時就係咁嘅聲。哦，原來呢度唔可以。咁佢咪即刻嗰、那個佢呢個反應就好正面啦， 係 啦，好正面嘅反應，佢就話：哎呀 ，OK sorry 喎，原來呢度唔可以咁樣嘅。佢就即刻做咗佢應該要做嘅嘢啦。咁我就覺得，咦，唔係個個都係我想象之中係咁野蠻嘅喎。 唔係，我覺得小飛俠講得好咧，就我哋盡量做，而且要出聲，唔好怕。香港咧就太怕事啦，最近都係好多時女士咧，我心諗我最反感嘅，當然嗰個人啊就反感到嘔啦，但係周圍嗰啲人咩事啊？佢唔出聲，嗌咗鬧咗成幾分鐘，知唔知啊？好長啊！頭都痛啊！聽到佢講幾個字， 所以 但 係 點解周圍啲人可以有咁嘅反應呢？我哋呢度一早出聲啦，成車嘅人出聲啦。即係你有時因為我最近都受到啲好唔公義嘅嘢影響，咁我唔講我自己嗰啲嘢。但係我自己昨晚先同我啲朋友講話，有時候你唔係話痛恨你毒人毒敵人嘅橫蠻，而係你痛恨你朋友嘅沉默。 嗯， 我話我哋有時就係咁，我哋同時係香港人喺個車廂度。點解你唔幫下呢位可憐嘅女士咧？人哋出聲公義，俾人哋鬧到七彩，你又唔去實幫佢，咁佢下次唔會出聲啦，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小飛俠咁講，有時講出聲，禮貌文明地，希望影響到佢。 但係都同大家分享翻，即係要記住，即係依樣嘢係有代都有代價， 有代價， 有代價。即 係我 好記得嘅就係上一輪嘅即係投票啦，即係去選立法會議員啦。嗰陣時我自己嗰陣時當時仲係人民力量，因為我係好支持鬱敏信念咁樣嘅。咁我話叫啊，哇！即係咁推，係咁成喺即係 Facebook 度啊。跟住啲人就即係 send 啲 private message 話你做乜嘢啊？你自己喺外國咁咪算咯。你我哋香港人做咩啫？即係你喺個好舒服嘅環境當中喺度望住嗰個鬥獸場咁樣，跟住喺度話喺度指三道四咁樣，你自己又唔入嚟咁樣樣。即係我哇嗰陣時我都覺得係啊，我都好心痛啊！其實真係想幫下手啫，想講幾句嘢啫。點解即係咁？你反而咁樣睇我咧，而你自己又唔做喎，自己覺得啊係咧有問題咧慘啦。 我話你喺外國做咩咁麻煩啫？你係唔想搞亂香港？因為我試過翻香港有個朋友係咁，我話你往常時去關你咩事啊？咁我話你唔覺得好大問題？佢話係好大問題喎，不過你成日話自己攞澳洲 passport。哦，呢個一個人類嘅問題，唔係中國人嘅問題。一個人類，一個生命受到不公平嘅對待，任何人都應該出聲。咁佢梗唔出聲咧，跟住喺後邊啱啱聲。但係佢成日就話關你咩事？你係想搞亂香港咯？因為你翻嚟仲自己夾夾，又或者你喺海外自己夾夾。咁我頭先有咩意思？ 冇咧，你一個世界必然係咁嘅人㗎啦。即係你如果太介意啲嘢，就好多嘢都唔使做。你就算冇周自己咪人。我想呢即係你去做呢啲嘢嘅時候呢固然你會遇到呢啲嘢固然你會唔開心。不過咁講我哋自己都遇得多但呢我通常嗰個反應就係、是、我嘗試理解係點解我就唔會係好直接去批評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唔出奇。佢哋之所以有咁嘅反應呢其實喺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是、喺我要保護自己嘅心態。因為如果你個人太激動，你想太改變太多嘢，你改變唔到咧，係好辛苦。嗰個係你當為係一個心理一個逃避嘅方式，仲好過，因為佢逃避，如果你話聽個世界好醜惡嘅，佢反而會鬧你，係嘛？咁我諗呢樣嘢就要有一個過程咯，慢慢改變啦嚇。 我都係感覺到，六年前咧，我喺澳洲同香港嚟嘅朋友食飯。我話我係人民力量嘅支持者，佢係當佢癲嘅。所以2012年翻去立法會選舉之前喺澳洲，同啲翻到香港，同嗰啲屋企同人民嘅朋友講，咁話社民聯支持者，唔係社民聯，你依家係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咧，咁佢哋都係覺得你好多事，咁係冇辦法。但係最近同翻去咧，已經係。每年都有啲少少微妙嘅變化， okay. 希望可以跳咗個臨界點咧，咁就完全唔同。 咁就嚟就嚟六四啦，咁香港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啦。咁台長，你覺得喺澳洲嘅即係香港人，即係譬如喺呢個六四呢個咁大嘅事件當中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去鼓勵更加多嘅人去參與，譬如話尖東嗰個新嘅活動咧？ 我想如果去到今年呢就应该是六四的二十五周年几年啦。 而今年咧，開始有尖沙咀呢個紀念活動咧，係一個好大分水嶺。嗰、那個出嚟嘅效果，我哋而家未敢斷定住。可能大家會即係要有一個預期，就係幾可能你會到期時會被千夫所指。咁所以如果你頭先講到話我哋香港咁做，你譬如喺澳洲如何咧？我覺得咧，其實你哋開始有一個即係應該一個改變啦。進入呢個階，去紀念六四係因為咩原因？你要問翻自己先，係嘛？你係因為你相信一樣嘢，就係可以透過我哋嘅紀念去改變到而家中國呢個政治現實。咁我哋個答案，即係而家我哋想話俾你聽就係唔係？呢樣嘢已經 係做唔到， 係做唔到嘅嚇。個原因就係、因為連佢哋自己教育出嚟嘅人民都唔相信呢樣嘢嚇。當然我唔係講所有人都係啊，我係講話即係個主題係咁嘅嚇。呢、這個百分比係好模糊嘅概念。我哋而家只可以諗嘅就係、身為香港人，我哋點樣處理呢樣嘢嘅？咁所以我唔會俾一個即係答案你話你哋應該點做？最重要一樣嘢唔係點做，而係問自己點解要咁做？點解要記翻呢樣嘢？我哋記嘅原因個身份係咩嘢？係你假設自己係一個喺海外可以仍然有能力去改變中國政治嘅現實，定係還撤退一步？唔得啦！我哋最多樣去做，我哋係保持翻我喺澳洲嗰種生活嘅。嘅習慣同埋價值觀咧，亦都唔係純粹香港嘅問題，而係話你哋喺呢一度，如果繼續而家你哋見到呢個情況，舉個例，譬如啲屋炒得好貴嘅，啲人嘅生活習慣慢慢改變，連你自己都唔開心，係咪？我諗反而係即係呢一樣嘢係最，即、就、係、是、你哋自己係最能夠貼近你哋嘅生活經驗。 咁好，今日啦，好多謝即係台長，即係去嚟香港嚟到澳洲呢個地方，又同我哋做到節目啦。咁我哋即係將會下次嘅時候咧，亦會咁有一個專題講座係講六四啦。咁我哋咁我阿思華可以去好好預備一下。 好啊，咁同埋各位朋友，如果有興趣嘅，都多啲 feedback 俾我哋啦。我哋今日咧有好多位朋友嘅，有 Wilson 啦，有係人士飛俠啦，仲有阿鄧石啦，同阿思華同埋。演導你嘅台長，咁我希望下一節再見啦。 OK， 拜拜。 好，過年啦。 好，搞掂。